那么第二个方面，城市的居民分成了三类。第一，安息日变相打鱼犯罪的人；第二，劝化者命人行善致人作恶；第三，事不关己冷眼旁观的人。第一类人在安息日没有直接的打鱼，二是想办法把鱼网起来，把鱼堵起来，过了安息日再打鱼，他们变相地违抗了安拉的命令，即使是这样，他们也遭到了严厉的惩罚。第二类人是心底善良的人，是对安拉虔诚，对于大众尽忠，敬畏安拉，热爱大众的人，阻止人们犯罪，命人行善，致人作恶，虽然没有能力，但是做到了尽心尽力。第三类人事不关己冷眼旁观，甚至阻止那些命人行善致人作恶的人们，借口是不要干涉他人的私事，不要干涉他人的自由，这也是被称作温和派的一种。其实这种人完全地曲解了教门的精神，破坏了教门的形象，毁坏了信仰者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信仰者的处事原则，所以不能称为一种温和，而是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人。其结果是，安拉拯救了命人行善、致人作恶的那些善良的人，毁灭了那些在安息日超越法度变相犯罪或者直接犯罪的人们。第三个方面，安拉严厉惩罚犯罪之人是安拉的常道，特别是在穆圣索拉拉或者圣人们派遣之前，安拉对于那些民族中的犯罪者，其惩罚都是在现世就实行的，在现世就报应他们犯罪的恶果。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光阴、什么社会，犯的什么样的罪过，都会遭到安拉苏巴哈诺塔俩严厉的惩罚。无论这种犯罪是出于对地位的向往，对于金钱的追求，对于权势的崇拜，或者对于私欲的满足等等，犯罪者若即使悔过，便能得到安拉的饶恕，如果坚持不改顽固犯罪，早晚会受到安拉苏巴哈诺塔拉的严厉惩罚。当安拉的惩罚突然降临时，他可能会失去财产、失去地位、失去名誉、失去健康，甚至失去生命。也许安拉苏巴哈诺塔拉会雇佣这种犯罪的人，放任他们犯罪和作恶，使他们今世不止回头，不会回头，不会忏悔，而且自认为是聪明的，最后自己迷悟又迷悟他人，等到后世，其惩罚是更严厉、更痛苦、更悲惨的。安拉苏巴哈诺塔拉在《古兰经》中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俩也还是班单了的呢。卡法鲁安那玛努穆里勒洪海伦里安福西辛，因那玛努穆里勒洪里那耶兹达都伊斯曼瓦勒洪阿达布穆希呢。”安拉说：“不信道的人，绝不要认为我雇佣他们对他们是更有利的，我雇佣他们，只是要他们增加更多的犯罪，他们将受到凌辱的刑罚。”《古兰经》第三章第178段经文。放纵他们在今世作恶，那只是增加后世的一种惩罚。第四个方面，我们应该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教门修养、信仰觉悟，使自己成为命人行善、致人作恶的人，使自己成为关心穆斯林大众的利益、关心穆斯林大众的安宁的人。我们不希望别人赞扬我们，我们也不企图今世的荣耀，只是为了寻求安拉苏巴哈诺塔拉的喜悦。穆圣索拉拉或者要上来们说：“曼阿拉明库门卡兰法里瓦伊的比耶迪，法伊勒姆耶斯塔杜尔法比里萨尼，我伊勒姆耶斯塔杜尔法比卡尔比，我达里克阿杜阿夫伊曼。”拉胡穆斯林，穆圣索拉拉华里兄塞莱姆说：“你们中谁看到了罪恶，当用手阻止之；如果不能够，则用口舌劝说之；如果不能够，则用心痛恨之。” 永心痛恨是最软弱的信仰了。穆斯林圣训实录。那么我们一方面要做到命人行善，知人作恶，我们要尽到作为穆斯林的职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大众的幸福。第五个方面，我们不要成为安息日故事中的第三种人，事不关己，少说为假，最好不说，不管他人的闲事。这只能说明信仰的薄弱，内心的空虚和对犯罪者的冷漠，以及对今世的贪图，害怕伤害自己的利益，这是非常消极的躲避态度。他认为自己不会受害，当罪恶泛滥的时候，他必定也是一位受害者。因此，不要以中和、温和或者不干涉他人自由为借口，逃避作为穆斯林命人行善、知人作恶的责任。第六个方面，在安息日变相违抗安拉的命令，超越安拉发怒的人遭到了安拉的惩罚，使他们改变了形状，变成了最低劣的动物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前人的惩罚、后人的警告、敬畏者的教训。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说：“我来给的阿里姆托门拉迪纳，他到明库姆菲塞布特，法古纳拉胡姆库努给了德坦的哈斯伊呢，法杰纳哈纳卡兰利马贝呢也得哈，我马哈尔法哈，我马埃德坦利勒蒙塔吉呢。”你们却已知道，在安息日，你们中的一些人超越了法度。我对他们说：“你们变成低贱的猴子吧！”我使他们成为前人的惩罚、后人的警告，作为敬畏之人的教训。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为我们穆斯林规定了星期五的聚礼拜。星期五是我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礼拜安拉的日子。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亚阿尤哈拉迪那阿曼努，伊达努迪亚里苏拉提米要米的祖玛，法斯奥伊拉迪克里拉希沃德鲁勒拜亚。”لعلكم أنكم تعلمون。说归信的人们呢，当聚礼日召唤人们礼拜的时候，你们应当赶快的去纪念安拉，放下买卖，那对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古兰经第六十二章第九段经文，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命令我们在主末日里聚礼拜，但是并没有命令我们全天在清真寺里礼拜，二是到聚礼拜时候到了，应该去清真寺，在礼拜结束之后同样可以做生意、做买卖。要么 Sabbath 安息日的居民是他们整天要在去礼拜安拉，不能做尘世的义务，是因为他们曾经为了表示他们对安拉的虔诚，向安拉要求的，安拉苏巴哈努塔拉给他们规定了安息日。但是规定了之后，他们又违反了与安拉所接下的约会，他们自己又在安息日里去做今世的事务，没有专心的崇拜安拉，违抗了安拉的命令，他们只是变相的违抗了安拉的命令。而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命令我们在主末日礼拜只是这一耶和华的迪纳们阿们努伊达努迪利索拉提米要命的祖玛阿提法斯奥伊拉迪克里拉希沃德鲁勒拜亚。安拉说，归信安拉的人们呢，归信了确信安拉、确信使者、遵循安拉的经典的人们呢，主末日有人召唤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放弃你们的买卖，奔向纪念安拉，那对你们是最好的。如果你们知道，只是让你礼拜。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古兰经中接着说：“费的古德提苏拉图范泰西鲁菲勒奥尔对，我不太奥米法杜里勒，我的库鲁拉哈卡菲拉拉安勒库姆托弗里后呢？当你们拜功结束的时候，你们在分散在大地上去寻求安拉的恩惠，你们当多多的纪念安拉，以便你们成功。”那一遍你们成功，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只是在我们离主末拜的这一个时刻让我们来礼拜，并没有阻止你一天去礼拜。那么我们是怎样完成主末日的拜功呢？我们又有多少人参加主末拜？ 又有多少人没有参加？没有参加主面拜的人，难道不害怕安拉的恼怒，不害怕安拉的惩罚吗？安拉苏巴罕都塔俩把安息日中变相违抗安拉的命令的人们变成了猴子，你们变成低贱的猴子吧，是因为他们变相的违抗安拉的命令，并不是直接的违抗安拉的命令。但是作为一个穆斯林，在离主面拜的时候，如果直接的违抗了安拉的命令，那应该是如何的？安拉苏巴罕诺塔俩说فَجَلْنَهَا نَكَالًا لِمَا بَيْنَ يَدَيْهَا وَمَا خَلْفَهَا， 我把它作为前人的惩罚，后人的警告。我毛儿的他立了么他给呢，作为敬畏之人的劝诫。我们有没有受劝啊？我们有没有受劝？安拉苏巴罕诺他俩在普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فَخَلَفَ مِنْ بَعْدِهِمْ خَلْفٌ，在他们死亡之后，有一些不孝的后裔继承了天经，那些人那些后裔贪图今世的利益，他们还说我们将受到饶恕，如果同样的利益来到他们的面前，他们还将贪图它。难道天经中没有明文教导他们只能以安拉的名义而说真理吗？难道他们没有学习过那些经文吗？后世的住者对于敬畏的人是更优美的，难道他们不理解吗？古兰经第七章第169段经文。学习古兰经的人，学习圣训的人，我们都非常的明白安拉苏巴罕诺塔拉给我们规定的主麦日，规定的主麦日的拜功。安拉苏巴罕诺塔拉在古兰经中，在另外的在十九章的另外一段经文中告诉我们说فخلفهم خلف أضاعوا الصلاة واتبعوا الشهوات فسوف يلقون غيا، 说有一些不孝的，他们之后有一些不孝的后裔，他们放弃拜功，追随私欲，最终他们将遇到恶果。最终他们将遇到恶果。所以安拉苏巴罕诺塔拉在古兰经中警告了我们，甚至阿里斯拉姆也在圣训中警告我们。甚至阿里斯拉姆首先在圣训中，我们看到圣训阿里斯拉姆鼓励我们主麦日的高贵啊，主麦日的高贵。甚至阿里斯拉姆说黑如要命托了阿茨阿里希谢姆苏要命就麻，说太阳照射的最高贵的日子是主麦日，太阳说照射的最高贵的日子是主麦日。穆圣索拉拉和塞莱麦在圣训中还告诉我们说非是萨阿顿莱尤阿非古哈阿布顿穆斯里们我和高阿们有算理 Yes, I don't know拉哈谢恩一来二他一样，说在主麦日由于是个时刻站着礼拜的穆斯林向安拉祈求的时候，他只要遇到了那个时刻，安拉就会给予他所祈求的东西，主麦日的高贵。那主麦日的高贵，那么安拉苏巴罕诺塔俩赐命我们的主麦日，甚至阿里斯兰姆也告诉我们了们主麦日的高贵。那么我们有没有利用这个高贵？当我们没有听到这个高贵，不没有遵守这个高贵的时候，甚至阿里斯兰姆还给我们有一种警告，那给我们警告。甚至阿里斯兰姆说那曼特拉克萨拉塞朱麦恩塔哈乌南比哈特巴阿拉胡阿里亚高利黑，安拉的使者圣人阿里斯拉姆说，谁无故的轻视的失撇了三个主麦日，安拉将封闭他的心灵。他还无能是轻视的，圣训学家教法学家在解释这个太哈乌南的时候说，说轻视的指的是疏忽的，没有教法许可的原因，而不是真正的轻视看不起。如果是轻视看不起，那是库弗尔，那是库弗尔，那罪过是更严厉的。说这个轻视呢，是因为他 啊没有教法许可的原因，撇了失撇了三个旧门，安拉苏巴汗的话他俩就封闭他的心灵。穆圣索拉拉和斯拉麦在另外一段圣训中告诉我们说，曼特拉卡塞拉在旧门阿金命的黑的欧德林库提贝命的勒莫纳菲给你。穆圣说，谁无故地放弃了三个旧门，他将被定邪成为伪信士穆纳菲格啊，正确圣训机。那么古兰经和圣训都告诉了我们，让我们很好的在主麦日啊遵循安拉的命令啊，遵循安拉的命令崇拜，聚集在一起崇拜安拉。主麦日是不可以再单独去做的，不像其他的拜功一样，主麦日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做的啊，聚集在一起做的。按照教法的规定，在小寺里边就不可以做主麦，只有到麦斯吉的海伊，在一个区域的一个大寺里边做主麦，这才是合乎教法的规定。那么我们知道，大家要在聚集在一起来共同的礼主麦，那么我们有没有遵循安拉苏巴汗诺塔拉给予我们这个教法的规定？所以我们要祈求安拉苏巴汗诺塔拉保护我们，要祈求安拉苏巴汗诺塔拉饶恕我们，引导我们。我们要劝化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劝化能够来礼拜而没有礼拜的那些没有参加主麦礼拜的那些穆斯林弟兄。我们求安拉饶恕我们。我要咕噜高利哈的，我要斯达弗拉哈利，我来供我的杰米的穆斯林呢，因的乎我来福罗拉哈姆阿尔巴鲁的卡里姆。